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有一天呢，佳佳问小何说，我要是疯了的话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小何一听坚定地说，爱呀。可是这佳佳琢磨了琢磨，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儿。那你果然爱的是我的外表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我觉得这佳佳想多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这是受他同事传染的。这两天呀，佳佳正忙着帮同事征婚呢，这对婚姻的态度自然就敏感了许多。这小何呢也没闲着，让这个要结婚的同事缠着呀，问他这个婚后感言呢。这不正打着电话呢，让佳佳听见了。 嗯，小李，你可别紧张啊，这结婚呀是多高兴的事儿，你别老有负担。我知道你女朋友啊是挺厉害的，等结了婚呀就好了，做了妻子啊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了，你嫂子呀就这样的。 你干嘛呢？哎，小何，让你把甩干的床罩晾起来，你怎么还不动啊？ 哎，我马上来啊，马上来，正打电话呢。哎，小李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必经阶段，这夫妻的感情啊也是要磨合的，等有了小孩成了妈妈，这女人啊就更温柔了。 我数三下，你再不过来帮忙干活，后果自负。一， 哎，小李，先这样啊，我先挂了啊。 快点，不然一会儿床单就皱了，还得重新洗。 哎，那什么，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叫我？我是打电话呢，这同事不知道，还以为我是妻管严呢。 哈，叫你干活还温柔什么呀？你要是怕被同事误会，也好办。 怎么办？ 当个真的妻管严，就不是误会了。晾完床单，把剩下的一筐脏衣服给我洗了去。 小何还安慰别人呢，最后呢还是乖乖的把一筐衣服给洗了。严格的说起来啊，这个小何不是妻管严，就是对佳佳很疼爱，哎，很包容。可有的人呢，当着大家伙的面挺威风，一见着老婆就什么都不敢说了，说不出来那怎么办？说不出来就唱呗。姜昆这不就唱起来了吗？唱的什么呀？听听他和李文华当年表演的相声《男子汉之歌》。 干嘛呢？ 我母爱为有母你 什么？ 母老虎母爱你。 我怎么听不清啊？ 伊斯塔克塔伊。 你说慢一点。 科托阿哈路。 说清楚点。 卡玛里克比西， 一句也听不懂。 哈纳西姆苏鲁啊，布莱诺和穆奈欧，皮特奥克，瓦苏莱德，库莱努拉哈，西格多姆迪格纳伊， 德格诺， 卡纳伊姆马穆莱乌，哈兹纳多纳伊特克托。 就最后那句听懂了， 什么意思啊？ 孩子太多都得剃头。 您这是什么呀？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 我唱的，这是流行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歌曲，叫做《男子汉宣言》。 怨不我听不懂了。 哎， 这是什么内容啊？ 讲一个男子对他的未婚妻提出的要求。 哦，什么要求啊？ 他是这么说的。 嗯， 说在你嫁给我之前，我给你提出几点要求来。 怎么提的呢？ 你在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，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。饭菜做的要香甜，打扮起来要漂亮。饭菜做的要香甜，打扮起来要漂亮。 嗯，这要求够高的呀。 哎，他就是这么几项要求。 哦， 哎，但是他说出理由来了。 是啊， 他说自己呀，是个没有本领的人，希望女子能够担当起这个家庭的事务来。 这歌有点意思。 哎，不但有点意思，有点琢磨头。 怎么琢磨什么？ 你看他刚才提那几句话。 啊 啊，

也许我的这些话是你心里不满意，反正我得和你说，反正你得仔细听。 怎么那么费劲呢？ 听听我的心里话，听听我的心里话， 说吧。 我在每天早上，一定给你叠好被。我在每天晚上，一定给你打好洗脚水。 他这表态呢， 保证一点也不冷，保证一点也不烫，让你洗得很舒服，让你心里特别美。我来做饭，我来烧水，我来扫地，我来擦好茶杯，大个的煤气罐我一个人背，做出的好吃的全都塞满你的嘴。 啊，你这是男子汉宣言吗？ 我这是怕老婆之歌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小夫妻俩呀，家务活老是分配不好，连刷盆刷碗都得脆丁壳来决定。这不，这天家家又剪刀石头布又输了，没办法，起来刷碗去吧。小何赶紧说，哎，亲爱的，你这么辛苦，你还是我刷得了。佳佳一听，嘿，心里这高兴，还是老公疼我，我谦让一下啊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知道我辛苦就好了，还是我刷吧。这时候小何立马接了一句，啊，你刷呀，那你刷吧。让小何给闪了一下。这佳佳呀多少有点不高兴，直到晚上还那儿闹别扭呢。 怎么最近你这么忙啊？这什么时候才能清闲点啊？ 嗯，不知道。 又谁惹到你了？来，我给你出气。 你？ 我承认，我不能算是一个好丈夫。 我可没这么说啊，不过你自己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 嘿，我经过这多年思索呀，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。 什么事实啊？ 记得以前有一位名人说过，凡是一个好丈夫就能造就一个好妻子。 哎呀，去你的吧！ 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这不是看你工作累和你开个玩笑吗？ 你呀，越帮越忙，刚算好的数你打岔，全弄没了。你呀，和那个小品里的老公一个样，说是帮忙，其实啊就是捣乱。 还怎么我又成那反面典型了？ 不信，咱一块儿听听赵本山、句号和彤彤表演的小品《演员的烦恼》。 哎，咱们今天的戏拍的你看怎么样？ 我觉得还可以呀。 可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？ 哪一场？ 就咱俩拥抱那场。 抱？我觉得挺认真啊。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，投入得很真。 哎，我家到了 啊， 进去坐一会儿。 啊，不了，今天时间不太早，算了啊。 我跟你说 啊， 正好我爱人不在家，咱们进去练练。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？ 五点半，还有半个小时。 哎，咱们抓点紧好不好？ 哎，好。 开始啊！ 开始了。 亲爱的， 去。 哦。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干嘛？ 我 也 回来了， 啊，挺 合适。本山，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 你早点回来陪你，怕你搁家寂寞。什么情况？ 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。 啊。 他是我爱人，拳击队的。 拳击队。 这体格挺单薄啊。 上咱家干啥来了？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排了一部电视剧，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。 什么镜头？ 就是拥抱那一场。 哦， 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。 啊啊什么？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。 上咱们家练拥抱？ 对呀。 哼，好，停。是咱们国家的电视剧吧，这拥抱老不过关，不实惠。练吧，你好好练，我给你们当观众，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，练好了我鼓掌。练练吧，练没事。练没事，看啥没关系。练，哎呀，有啥呀，没事，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。练，大伙鼓励鼓励，练。 亲爱的，哦，又生气了。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妈，报上吗？ 没有啊。 报上吗？ 没有。 报上吗？ 今天没报上啊。 白出来了。练练。 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。 他挺支持我的。 啊，我看出来了。 让他啊，哎，我让他去做饭去。 啊，对，让他干点什么。 哎，文山。 嗯。 做饭去。 哎呀， 你去做饭去。 那你做饭去。 我跟你说，你去做饭去。 他在咱家来拥抱，我还得给他做饭。 不是这样的，咱不是定好的吗？一三五你做，二四六我做吗？ 今儿个礼拜几？ 今天星期天呢。 正好没班错了。 你俩是客人，错了啊。 那行。行啊，家伙！你在俺家练拥抱，我还得给你做饭，我啥也说不出来。练，我做饭，练。 亲爱的， 去 哦，又生气了。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对，干什么？对， 哎，你 在 干什么？ 那小孩爬窗户。看啥呀？有啥看呢？这是好事啊！你没看我都躲礼物去了吗？ 还有小孩啊？ 你们跑了。 哎，老赵，老赵，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？ 那五层都地下室。 行， 我做饭，我做饭，练我啊，我做饭，练拥抱，练吧。我看算了吧。 咱们再练一次吧啊！ 亲爱的， 去 哦，又生气了。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小伙挺实惠，那家抱的挺紧呢。我看明白了，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。吃点啥呀？ 是随便了，随便。 炸酱面？ 可以可以。 包饺子吧。 包 饺子时间长，给我练一会儿。好，我给你包饺子啊。练。 我看算了吧，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。 没关系，咱们再练一下，明天导演应该说了。 好好，别出人命就行。那情绪全摔没了。亲爱的， 哦， 又生气了。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哎，本山，你拿个棒子干什么？ 高跟葱。 高跟干什么？ 欠够啊？ 我欠 这葱咋离了？ 你别给我葱了哈、啊！我走好不好？ 不练了， 不敢练了。 别练了，没吃饭呢。 不练了， 练着。哎呀，练！哭啥呀？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。 那是工作。 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，你这干啥呢？这是，别哭了，我下回不的了，行不？亲爱的。哦，又生气了？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亲爱的，这好原装。 您刚刚听到的是赵本山、句号和童童表演的小品《演员的烦恼》。听起来啊，小何还真跟这小品里的丈夫不大一样。比起小品里的丈夫啊，小何可是大度多了。他老说，要想婚姻美满，做老公的还要遵守一个缄默定律，就沉默呀。一共三点。第一点，当老婆对的时候，绝对闭嘴，不说他不对。二，当老婆不对的时候，先看他这脸色对不对。第三，不管他对或是不对，丈夫说的永远不对。可想啊，掌握这个定律，那家庭就少不了其乐融融的笑声。今天老何一家子的故事咱们就听到这儿。我代表编辑小蕊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为您送上一首莫文蔚演唱的《爱情真伟大》，祝各位天天开心，回见。 你常忘记剪指甲，胡子也不喜欢刮，送我礼物的搬家，有点懒惰爱放假。我心好像小钱包，茶吗你说没句话，学你脑筋像漫画，计划一堆没干嘛。哦哎呀，我们已经通话。哦哎呀，爱会让人变傻，爱情真伟大。Oh, 没有时差。